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42集。 从温柔乡带来的棉被呛得程贤连打了四个喷嚏，眼泪都下来了。严征明一脸嫌弃地丢给他一块手帕。 你鼻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程贤两根手指捏着他的帕子，伸长了胳膊远远地扔到一边，顺手摸出一本讲符咒禁忌的书。 我看是你的脑子有点问题。 严征明一把将他脸朝下按进了被子里，抢过了符咒书。 睡觉。 给我。 两人闹了个不可开交，简直连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一本好好的符咒禁忌险些被扯成两半。终于程前出于对本门典籍的爱护松了手。严征明趁机将那书扔在一边，挥手打灭了灯。程前在黑暗中磨了磨牙，钻进被子里蒙住了头，眼不见心不烦。获得了胜利的严征明双手拢在脑后，但他的得意来得快，没得也快。程前不理他了，他就平躺在床上，望着床帐发了会儿呆。过了好久，他突然在一片寂静中开口道：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了。 程前缩在被子里没吭声，大概此时对于他来说，严征明就是那个凡人的深渊。严征明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自顾自地说道： 仙逝过后有讲经堂，很多散仙都会借这个机会前来进修。二师弟和四师弟连隐期入体的门都没有入，所以我才想留下来，起码打个基础。我们不能就这么无根无基地恢复妖身。 分明是有名有姓有来历的门派，却要像无根的散修一样蹭着人家的讲经堂学些雕虫小技。 我已经答应了岛主，但没有想依附青龙岛的意思。 严征明顿了顿，又不知要说服谁似的补充道： 真的没有。 程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被子里冒出了头来，侧着脸静静地看着他。程前的脸还没有展开，却已经先消瘦了下去，光剩下了一双眼睛，里面的目光坚定地磐石无转移，外在形状却还是孩子似的清澈与稚嫩。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干什么呢？ 严正明思量道。他看着程前，心里又软又不是滋味，不由得脱口而出： 十年，最多十年，我们就回去。 说完这句话，严征明就后悔了。他痛苦地转过头，不再看程前，飞快地出尔反尔： 我就随便说说，能回去最好，回不去拉倒，你也别太信。 行吧，他要是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了。 有时候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可能经历着天崩地裂，但光阴却并不会因为谁而停下来。世间万物依然匆匆，在扶摇派的几个少年惶惶地寻找一个出路时，青龙岛的仙事如期开始了。青龙岛上的所谓仙事是十年一次的大集，岛上专门开出了一条十里多的长街，丹药、符咒、法宝、秘籍等等尽可以在此处交易。各大门派会将新一代的弟子带来，结交些同道中人，有些弟子到了可以独自游历的时候，甚至能在仙事结束后结伴而去。除此以外，最受人瞩目的要数天下散修们翘首企盼的青龙会试。青龙岛的讲经堂是所有无门无派的散修们 最向往的地方。无数未得名门而入，想要碰碰运气的散修或者凡人都会来到这里，以期得名师指点后走上正统的修行路。出类拔萃的还会被青龙岛收下，纵然不能正式拜入青龙岛，在讲经堂中潜修几年也能入门，有了一技傍身就能自行游历天下寻找机缘了。当然讲经堂容不下那么多人，经过层层筛选，最后能入讲经堂的也不过是百之一二。像扶摇派这样的，俨然是岛主亲自给开了后门，否则他们几个人还真的未必能通过青龙会试。先是刚开始的时候，在韩渊的鼓动下，几个人去看了一回热闹。先是街很有意思，很多凡人汇集其中，乍一看几乎分不清哪个是修士哪个是凡人，然而交流或者交易起来，这二者间又是泾渭分明的。颜征明很快发现，只有凡人才会使用金银，修士们则通常是要求以物易物的。哪怕颜征明他们揣着成千上万两银票，在仙士街上也只能买到凡人的东西，修士的法宝是想都不要想的。而青龙会试则在仙士尽头的青龙台上进行。青龙台占地不过三四丈简方，却不知使了什么秘法，走上去一看才知道大的没边儿，其中甚至装得下山河江海等可以以假乱真的幻象。唐婉秋与其他一行修士围着青龙台站了一圈，大概是维护会试秩序。自负修为的散修可以上去和别人打擂台比试，而那些完全没入门的则可以选择一个幻象进去试炼，考察其品行、心智、资质等等。为是公平，所有人都能在旁围观。颜征明他们好不容易在青龙台周围的茶馆找了个位置时，正赶上两个修士在比试，一个使刀，一个使剑。和海上他们遭遇的那场大魔之战不同，这种水平的比试，你来我往的一招一式都能看得清。那使剑的人剑招很是花哨，轻灵得很，想必也是有些功夫的，但花哨过了就有些轻浮了，有点大拙若巧的意思。两人过了两三百招，那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刀客突然抓住对方一个破绽，拼着胳膊被刺伤，将他的后背刀直逼入了剑客的剑招中，一卡一扳，枪啷一声挑飞了剑客的佩剑。一圈人轰然叫好，韩渊羡慕地对颜征明道： 大师兄，咱们什么时候能换上真剑啊？ 颜征明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 等你拿木剑不砸脚了。 程前在一边笑了笑， 师父说我派的剑和其他剑不一样，要过些年才行。 说完他想起师父手里那风雨飘摇中如定海神针一样的木剑，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 再说只要剑意到了，木剑也未见得不如铁剑。 他这话还没说完，李云忽然拉了他一下，低声警告： 小贤，别胡说八道。 程前一愣，抬起头，只见邻座一个面色黝黑的男子正冷冷地看着他。程前十分莫名，与他目光一对，那男子便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程前开口道： 木剑也未见得不如铁剑，我听这位小兄弟的意思，想必是对剑道见解深厚了。 这时那方才落败的散修剑客从青龙台上下来了，径自走到黑脸男子旁边。 哥， 程前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可真是新鲜，自己拉不出十来怪茅坑吗？ 显然在这一点上，韩渊和他十分的心有灵犀。小叫花见不得别人欺负他的小师兄，立刻上前一步，一肚子街头顽童的荤话已经到了嘴边，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喷，李云已经眼疾手快地拽住了他。 别惹事儿！ 严征明伸手一拦，将不情不愿的程前拦在身后，懒洋洋地冲对方拱拱手。 小孩子信口开河，说煤球是白的也是他，兄台听了一笑就是，请了。 哎，当着黑炭说煤球。 李云听了，顿时又是好一阵心力交瘁。 知道大师兄的本意是息事宁人，但这话一经他的嘴说出来，怎么就那么像是挑衅拱火的？天生一张讨打脸，这是怎样的特殊才能？ 那黑脸男子的脸色果然更黑了些，他那被淘汰的兄弟在他耳边叽咕耳语了片刻，黑脸男子的目光便落在了程前手中的木剑上，随即他嗤笑了一声。 什么扶妖派？都没听说过。我看这蒋经堂啊不弱也罢，什么猫猫狗狗的都能拖上三姑六婆的关系进来，这青龙岛的什么会士啊也是沽名钓誉，骗你们这些不明内幕的傻子呢。 青龙台旁边护法的唐晚秋显然是听见了，脸色顿时难看的山雨欲来，只是他不敢擅自离手，只能狠狠地瞪向这边，眼神如刀，在黑脸男子与扶摇派众人身上各弯了一眼，大概是想要将这胆敢在青龙岛上出言不逊的黑探头与这几个靠裙带关系进来的小崽子全都提出先试。严征明听了毫无触动， 反正他骂的是青龙岛，跟我有什么关系？哼。 严征明冷笑一声，抬脚就要走，程前却没有他这样没心没肺，他已经看见了唐晚秋的脸色，这黑炭虽然是对青龙岛出言不逊，但却是他们扶摇派招惹的，本来岛主几次三番召见已经引人不满，要是此刻真的跟没事人一样走了，恐怕以后他们在岛上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小钱，走了。 程前充耳不闻，手指缓缓地划过木剑的边缘，站在原地。 哦，这么说，这位被人崩掉了剑的兄台，想必是很有真才实学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